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Peter Lai.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lesson 133, or 133. Now we can see the title on top of this page that goes...Be careful, motorists. 就是汽车驾驶人，你要小心哦。这是一个命令句，祈使句。Be careful. 一开头用了一个原形的 be 动词，就是 you must be, you must 省略掉了。要小心，汽车驾驶人。这个 motorists 千万不要翻成摩托车骑士。因为那是 motorcyclist， 那是 motorcyclist， motorcyclists 加 s 的话就变成复数啊， motorcyclist 加个 s， motorcyclist。好，这是不一样的。好，现在就是这个 motors 就等于 car drivers， 汽车驾驶人。好，我们了解之后，现在直接呢看文章里面的内容。We're supposed to look both ways before crossing a street, even when the light is green. Every person knows this, but monkeys don't. In Hong Kong, a member of a group of monkeys ran out onto a road and was hit by a 45-year-old female motorist.The woman did not stop to assist the injured monkey. The other monkeys in the group somehow stopped traffic and helped pull the hurt monkey to the side of the road. Sadly, however, the monkey later died of injuries. Every year, millions of animals are killed by motorists. Some nations...post signs warning drivers that deer, cattle, or even kangaroos live near the roads. We should all try our best to protect wildlife, even when the wildlife is not in the wild. 这篇文章主角是叫我们开车要特别慢，要小心，因为有动物，野生动物出没啊，他们有他们的生存权。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它文章内容。We're supposed to, be 动词加 supposed 再加个 to, 那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代表理应、应当，也就等于 should。这个 should 是意思比较强，比如说 you should do the work now, 你现在就应当把这工作做起来。当然呢，如果我们缓和一点语气，就是 you're supposed,To do the work now. You're supposed to do the work now. 你理应现在就要工作啦。语气上要比你应当现在就要工作。但是最强的是 must. You must do the work now.、must 是必须最强，接着是 should, 接着是 be supposed to. 所以这个用法也特别记住。I'm supposed to help you, but unfortunately, I have no time. 我理当帮助你，但是很抱歉，我现在没有时间。所以这个用法就等于 should, 但比 should 语气上要来得客气。我们理当要干什么？ To look both ways. 两方面，左边跟右边，两方面都要看一看。Look both ways, 那个 both ways 前面省了介词 in both ways, 加上去也对，不加也对。在什么之前呢？ Before crossing a street， 在过马路之前或过街之前。 Before crossing， 这个 before 这边当介词用，但是我也可以当连词。当连词我们就后头放主语加动词，就等于 before we cross a street、两个说法都对。在我们过街之前，理当要左右两边看一下。Even when the light is green， 即使呢这个所谓的那灯呢是绿色的，也就是 the traffic light， 交通号志啊，这个交通灯啊是绿色的时候，我们也都必须要这样看，你不要就大拉拉的就过去，要小心。所以这第一句话呢就讲得非常的棒。We're supposed to look both ways,both ways before crossing the street, even when the light is green. When the light is red, we should definitely stop. 好，就是当灯是红的时候，我们理当就要停止。We should stop where we are. 就待在原处，不能动，这样子。好， when the light is yellow, well,It's better to stop where you are. 如果灯呢是黄色的时候，你最好还是停在原处，那是表示你过街已经时间会来不及了，除非用跑的。所以这个时候啊，都要特别注意。这边我们就讲闯红灯，英文怎么说啊？ He ran the red light. 用 run 那个字啊， R-U-N 过去时 ran。He ran the red light. 你不需要说 ran through the red light. 他不需要 through 那个介词。Don't run the red light. 不要闯红灯。你看 ,don't run the red light. It can be very dangerous to run the red light. 闯红灯会是非常危险的。Every person knows this.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那左顾右看一下，人都会知道。But monkeys don't， 但猴子不晓得。好，所以呢，我们常常就用这个 monkey 这个字啊，它还可以当动词用。哎，别在那边东摸西摸，乱捣蛋。Stop monkeying 啊 ，stop monkeying around， don't monkey around， A R O U N D。也代表鬼混的意思。Don't play around. Get down to work. 快去好好工作。别在那鬼混。Stop monkeying around. Stop playing around.、哦、这都是很好的用法。In Hong Kong, a member of a group of monkeys ran out onto a road. 在香港叫 Hong Kong,啊，本来是广东话叫香港，但是那老外呢，的香，那就发不出来，他就干脆就叫 Hong Kong。在香港这么一个地方呢 ，a member of a group， 一群体里头的一份子，什么一群呢 ？Of a group of monkeys， 一群猴子里头，其中有一只猴子 ran out， 跑了出去。跑的直接跑的是 onto， 那个本来是 to 就好了，加个 onto， 那么是一个强调的用法，跑到马路上来，而且指的是马路上，不是 into， 是用 onto 这样的用法。ran out to a road， 但加个 onto 呢，是更是一个强调的用法。他跑到马路上来 ，and was hit， 结果就被撞了。这个 hit， 原时、过去时、过去分时都是 hit。这边是过去分词。被谁呢 ?by a 45-year-old female motorist. 被一位45岁的女性的驾驶人。So she stepped on the brakes. 还记不记得我们才教过的 ?stepped on the brakes, B-R-A-K-E, 加个 S。因为汽车有四个轮子，所以就有四个刹车片。所以的 step on the brakes， 那个 brakes 一定要加 s。The woman did not stop， 结果她并没有刹车。 他反而呢他没停下来 to assist the injured monkey 来帮助这个受伤的猴子，他反而跑掉了。 She just ran away， 好狠啊。所以 stop 这个用法特别记住哦， stop 如果后头放了动名词的时候就停下来， the woman stopped 啊，然后呢停止一个动作， stop smoking 停止抽烟， stop assisting、the monkey 停止帮助的猴子。好，就是停下来再做别的事情叫 stop 加 to。He stopped to talk to me when he saw me. 他看到我时就停下来他的工作来开始跟我讲话了。好 ,stopped, 这边就是没停下来去做什么事情。The woman did not stop to assist. Assist 就是 help 的意思。He helped me write the letter. 但你用 help 这个加宾语之后啊 ,H-E-L-P,加 ED, he helped me. 那个 to write the letter, 那个 to 可以省得掉。但如果你改用 assisted 的话 ,A-S-S-I-S-T 加 ED, assisted. He assisted me, 或者就不能用 to 哦。要记下要用 in. In writing the letter. 他帮我写这封信。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这里头 assist somebody 要用 in writing the letter, help somebody to write the letter, 那个 to 可以省得掉。The other monkeys in the group somehow stopped traffic and helped pull the hurt monkey to the side of the road, 或是to the roadside, 把 roadside 变成一个字也可以 to the roadside。好，其他的猴子呢，群体里的其他的猴子就设法 somehow 叫设法，就以某种方式就设法 stop traffic， 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怎么样呢，阻碍这个车辆通过，就这样子哈，就这车子全部就停了下来。 and helped 或者 to 也省得掉了， help to pull the hurt monkey， 把这个受伤的 hurt 也就是 injured，那个 hurt 原始过去时过去分词都是 hurt， 这边是过去分词，等于上面那句的那 injured 一样的意思，就受伤的猴子呢把它拉到路边去。 sadly however， 不过啊悲哀的是遗憾的是， the monkey later died of injuries， 那猴子最后呢稍后呢也就死于这些伤势啊 ，injuries 有多处的受伤，单数的话叫 injury，i n g u r y， 这边有好多处的伤口这样子，啊，最后还是死去了。死去的时候呢，头这么一摆，然后眼睛呢是张大的，这样他真是气的那个女的没停车。好，接着我们再往下看 ，every year。不要念成 every year， 你念成两个音节 every year， millions of animals， 不要念成 millions， 不是 lions， 叫 millions， 没有眼睛的那就这样念法一样， millions of animals， 好几百万只野生动物啊，动物 are killed by motorists，都被呢汽车驾驶人撞死了。Some nations 有些国家 post signs 就树立呢张贴呢这叫 post， 这些 signs 就是布告或者告示牌 which warn， 把这 which 去掉 which 就是前面的 signs， 这些告示牌警告把 which 去掉之后呢 warn 就变成 warning drivers，也就是 motorists， 警告汽车驾驶人说 that deer 鹿啊，你这边怎么不加 s？ cattle 这边怎么不加 s？ 英文就是讨厌的地方，就是有些名词啊它单复数同形，这个 fish 那是单复数同形 one fish two fish, many fish, five fish, 不能加 yes。所以你就叫史记了，碰到这个东西，司马迁就讲得很好，史记，然后就把它记起来。而接着呢，我们发觉 deer, 鹿也是一样， one deer, two deer, three deer, 单复数动词。但 cattle, 就不能讲 one cattle, 好，就不能这样讲。One cow, 一只乳牛， one buffalo, 一只水牛，野牛，one water buffalo,一只水牛，但两只以上的就可以讲 two cattle, three cattle, five cattle, 它跟 people 一样， people 不能讲一个人， I saw one people over there, 你也只能讲 one person, 我见了两个人的时候， I saw two persons there, 这个时候就可以讲 I saw two people there, five people, 二以上就可以跟 people,或者是 cattle 这样并用，所以这个是要实际的。Or even kangaroos, 那就是单数是 kangaroo, 复数就要加 s, 这就没办法。所以我们，那你说哇，外国人真是好厉害，他们都可以分辨，不，他们也是从错误中摸索过来的。他们以前一定会讲是 cattles 或是 deers。他们也是这样，后来都爸爸妈妈纠正了这样子，或老师纠正了这样，所以这些意思跟变化的是不规则的，这些变化名词的不规则变化，但其实一些英文参考书里头都有一列表，但是方便你记忆，但老外他没有这些东西，老外就是从小就慢慢的学，书看多了他就慢慢就懂了，记住，这就是所谓的自然学英文的方法，我就是靠这样过来的。好，接着呢我们来看，这包括呢 kangaroos, 也就是袋鼠， live near the roads, 他们都住在呢路的旁边附近。We should all try our best, try our best 就等于 do our best, 我们大家都应当尽我们的全力。We should do our best,You should do your best to help him. 你要尽全力帮助他。You should try your best to help him. 或者 you should do your utmost. U-T-M-O-S-T. Utmost. 也是尽全力。You should do your utmost to help him. 太多太多的其他的用法，我这边都不讲，以后再慢慢再来介绍给大家。我们大家都应当尽全力 to protect wildlife, 来保护野生动物。Wildlife 是一个集合名词，统称，所以它就不能加 s。好，你不能说 one wildlife, two wildlives, 把 life, 你还知道复数叫 live, 然后再加个 s, 没有这个说法。这个 wildlife,它是一个统称，是不能加 s。好，我们要保护野生动物。Even when the wildlife, 即使这个后头这个指的前面的 wildlife 已经出现了，是再加的这些野生动物 is not in the wild, 并不是真正的是在野地里头。In the wild 就是在野地里头，它并不是真正的时候是野生的。但即使是这样子，不是野生的，我们也都要尽量的保护，包括家猫、狗狗这些，还有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狮子、狼啊等等。那在动物园里面，我们就要保护，在野生的保护区里面就要保护他们，他们有权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了解之后，现在我们从头到尾慢速的念这个英文，边念边要懂得中文什么意思。我说了很多次了。然后我们再一直念，然后把课文丢掉一旁，用英文自己来诠释文章，那样你的口语的进步能力之快呀，很恐怖的。We are supposed to look both ways before crossing the street, even when the light is green. Every person knows this, but monkeys don't. In Hong Kong,A member of a group of monkeys ran out onto a road and was hit by a 45-year-old female motorist. The woman did not stop to assist the injured monkey. The other monkeys in the group somehow stopped traffic and helped pull the hurt monkey to the side of the road. Sadly, however, the monkey later died of injuries. Every year, millions of animals are killed by motorists. Some nations post signs warning drivers that deer, cattle, and even kangaroos live near the roads. We should all try our best to protect wildlife, even though, or even when, the wildlife is not in the wild. 好，大家就是慢慢的念它，念完之后就像我一样的，到了下午的时候，当年我十几岁、十八岁开始发的英文，读英文的时候就是这样用这种方法。然后呢，到了下午，找个没有人的地方，然后用自己的英文讲一遍。Well, you know, as we cross the street, we should look both ways. This can help us save our lives. Because some people, I mean some drivers, may run the red light. It can be very dangerous because they can hit us. If that happens, then we'll lose our lives. In Hong Kong, something happened. Something terrible happened to a member of a group of monkeys. This monkey, for some reason unknown, you know, actually ran onto the street. This was very dangerous. Just at this time, a female driver hit the monkey.The monkey was badly hurt.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all the other monkeys tried their best somehow to stop traffic and pull the hurt monkey to the roadside. Unfortunately, the monkey died of injuries. You know, on Earth,Every living being, including us human beings, has the right to live on Earth. So we should do our best to protect wildlife, even though the wildlife is not in the wild. Yeah, 这就是我的诠释。好，现在我们就开始讲我们的语法的重点。我们在介绍呢，第一个就是 stop 做动词的用法。stop 可以做及物动词，表示停止从事某件事情，之后要接动名词做宾语。stop 也可以做不及物动词，表示停下来，之后接 to 引导的不定式短语。那么这个不定式短语呢，是做副词短语，就是 stop。它的句型是 stop 加动名词，停止从事。Stop to 加动词原形，停下来从事。你看这个例子 ，I stopped writing when the phone rang。当电话铃响的时候，我就停笔，我就停止写作。I stopped to talk to Peter when he walked in。当彼得走进来的时候，我停下原有的工作，开始跟他谈话。所以差别在这里。本课第一段第三句就使用了 stop to 加动词原形。The woman did not stop to assist the injured monkey. 该女子并没有停下来帮助这只受伤的猴子。接着呢，我们再来介绍 somehow 的用法。第一个是在设法以某种方式。通常这个时候啊 ，somehow 是放在句中，那么或这个或者是这个句尾，我们都可以这样使用。都指句中或句尾。你看 I know the problem is serious. 我知道这个问题很严重。But we'll somehow solve it. 但我们会设法把它解决。或是 But we'll solve it somehow. 放在句尾也可以。但不过另外 somehow 还有一个意思叫不知怎么搞的。通常这个时候 somehow 是放在主语的前面。你看这个例子 Mary is pretty 玛丽很漂亮 But somehow